编年记下第35章。事后约什亚在耶路撒冷向上主举行逾越节，正月14日宰杀了逾越节羔羊，分派了司祭的职务，勉励他们在上主殿内服务，然后对那些交回以色列民众并祝圣于上主的勒位人说，你们应将约柜放在以色列王达卫的儿子撒罗门所建的殿里，不必再用监台。从今以后，只因为上主你们的天主和他的人民以色列服务，你们应依家族和班次，照以色列王达卫和他的儿子撒罗门所规定的自作准备，要按照家族的班次，照平民兄弟们的需要，在圣殿内值班。每班内应有几个勒位家族的人，应宰杀逾越节羔羊，圣洁自己，为你们弟兄预备一切，全照上主借梅瑟吩咐的进行。约什亚于是送给了百姓绵羊羔和山羊羔，凡30000只，为在场的人做逾越节的祭品。此外还有公牛3000头，全是出于君王所有。他的朝臣也自愿给百姓、司祭和勒位人赠送祭品。天主圣殿的主管希尔克雅、泽加里亚和耶希尔送给了司祭们2600只羔羊、300头公牛，作为逾越节的祭品。勒位人的领袖科纳尼亚和他的两个兄弟舍玛雅和乃塔乃尔，以及哈沙比亚、耶伊尔和约扎巴德，送给了勒位人5000只羔羊、500头公牛，作为逾越节的祭品。职务安排好了以后，司祭各站在自己的地方，勒位人亦各按班次，照君王所吩咐的，站在自己的地方，宰杀逾越节羔羊。司祭由他们手中接过血来洒，勒位人继续剥去生皮，将应烧的一份取出来，交给平民按家族分成的小组，叫他们依照梅瑟法律所在奉献给上主。他们也照样奉献了公牛，然后按照常例用火烤熟逾越节羔羊，用锅或鼎或罐煮熟其余奉献的圣物，迅速分给百姓。这以后才为自己和司祭预备，因为亚郎的子孙司祭们直到晚上忙于奉献全燔祭和脂油，故此勒位人因为自己也为亚郎的子孙司祭准备一切。阿撒夫的后裔歌咏者遵照达卫、阿撒夫、赫曼和王的先见者耶杜通的规定，立在自己的地方，门丁看守各门，无需离开自己的职守，因为有他们的弟兄勒位人为他们准备。这样一切为供奉上主、守逾越节、在上主的祭坛上奉献全燔祭的事物，当日都依照约什亚王的吩咐准备好了。在场的以色列子民当时便举行逾越节，并举行无酵节7天。自先知撒穆尔时日以来，在以色列就从未曾举行过这样的逾越节。以色列各君王也没有举行过像约什亚同司祭、勒位人、在场的犹大和以色列民众并耶路撒冷居民所举行的这逾越节。这次逾越节是在约什亚王第18年上举行的。